跟导演一起上台的时候，主持人很自然地要跟观众进行互动。刚看完，不少人都有些激动。前排有个男生接过工作人员递给他的话筒时，情绪还没有平复。 导演，我想说，这是我第一次看描写同性恋题材的电影，因为我一直都很难接受这种感情方式，今天来也是跟朋友一起凑热闹的。 他旁边有个女生，感觉到其他人的视线都集中到他身上，不好意思地笑笑。男生看着英明说， 但是这部电影看完了，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感情，是男女之间的或者是其他的，只要认真投入了，都是会让人感动的。我很喜欢电影里两个男生情不自禁地互相吸引，但是最终因为追求的不同而分开，觉得他们都很认真地活过爱过，我觉得很圆满。 导演很欣慰地针对他的评价做了回答。英明这时候看了石毅一眼，台下人的视线也正好在他身上，两个人撞到一起，眼底的情绪都很复杂，里头太多难解的思绪。电影放映完，当然英明要留下来参加之后的聚餐，理论上是应该安排石毅的，但是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先走了。英明给他发了消息，但是并没有回，直到饭快吃完，石毅才给他发了个信息，告诉他自己住在哪家酒店，离电影院倒是不远，走路就能过去。导演本来还想抓着英明继续转战，他心情非常好，观众的反应让他对这部电影未来要争取的目标更有信心了。 导演，我真的不能再喝了，再喝就得丢人了。 英明摇手婉拒了导演的要求，对方已经喝多了，只是不满地念叨了两句，并没有勉强。旁边本地的发行倒是一个劲儿地劝英明不要提前走，后面的活动安排更精彩。英明笑笑，只是摇头，再精彩也不会出什么新鲜的花样了，那套东西多少年前就够了。送走了导演他们，他自己往石毅的酒店走，因为毕竟不是在国内，不怎么担心媒体一天到晚跟着，英明的心情是要轻松些的。他走得也很慢，酒劲冲得他脑子有些晕，刚才那群人吵吵嚷嚷的，好几种酒混在一起喝，量不大，但是上头。按照石毅的短信上了楼层，对着请勿打扰的提示灯，英明挑了下眉，然后敲门。石毅开门的时候，衬衫是敞怀的，裤子腰带也解了，整个挂在腰上，手印上看着还一丝不苟的发型也被抓乱了，整个人透着很狂野的性感。英明先是一怔，然后下意识地往里面看了一眼。 哼，我没打断你什么好事吧？嗯？ 这怎么这么像前戏做到一半的状态？石毅往旁边侧了一下，让他进屋，然后随手拿过旁边送来的饮料，扔给英明一罐。 如果你的好事指的是洗澡，我正准备脱衣服。 英明手上的那罐饮料刚打开喝了一口，就皱眉放下，实在是太甜了。他站起来，用手拨弄了一下石毅的腰带扣。 你脱衣服对于我来说，也算得上是好事了。 这次出来，因为精神状态不是太好，英明一直戴着眼镜，对他这种明显的语言挑逗，石毅只是挑了下眉，然后当英明不存在一样继续脱衣服准备去洗澡。这感觉，英明摇了下头，石大公子果然生气了呀，总觉得这段时间他们谁的情绪都有点不稳定，各种各样的事情太多，石毅一直忙着公司和应付家里，明显人间消瘦了。之前好像还听说他父亲的身体有些不太好，石毅中间回家了两趟，不过都没有跟英明细说，想也知道回去就会被家里催促尽早解决个人问题，石毅不愿意提肯定都不是什么好事。英明看着石毅走进浴室，里面传出的水声哗哗的，总带着一种暗示，他想了一下，最后还是叹口气把衣服也脱了。 浴室门打开的时候，石毅正在洗头。他闭着眼睛时微微皱着眉，满头都是泡泡。或许因为水声太大，他没有注意到门开了，只是因为突然涌进的有点发凉的空气缩了一下肩。英明很自然地抬手帮他去洗头，两个人手指碰到一起的时候，石毅怔了一下。 英明， 不然还有谁？ 嗓子因为多日的忙碌越发低哑了，英明微微仰着头避开冲刷下来的水柱，石毅索性放下手让英明伺候，靠在身后的壁砖上依然闭着眼睛。见他不说话，作为两个人之中稍微年长一点的那个，英明叹了口气，给足石毅台阶的先打破僵局。 公司没事吗？你这么过来， 其实就是没话找话，公司就算有事他也过问不到的。显然石毅也听出了英明这话问得有多敷衍。 倒不了。 然后浴室里再次除了水声没有了动静。英明憋了一会儿，就觉得石毅简直是不识好歹。他手上的动作重了一点，有点不满地抓了一下石毅的头发。 有话就说，这是学人家闹别扭。 简直就跟没吃上中意猫粮的烟圈一样，装什么装呀？石毅因为这句话猛地睁开眼睛。 我闹别扭？之前一天到晚黑着脸不着家的是谁啊？ 他眼边有不少洗发液的泡沫，这么一睁开，就很自然的有东西往眼睛里钻。英明脸色一变，抓过旁边的毛巾立刻帮他擦掉，顺便一把关了放水的开关。 找死是吧？ 因为眼睛受过伤，石毅的眼膜比一般人要脆弱，受一点刺激就容易发炎。之前就是他不太注意，结果滴了三四天的眼药。英明当时在旁边也整整守了三个通宵。石毅看着英明的反应，终于火气稍微下去了一点。两个人各自不爽地瞪着对方。最后，石毅愤恨地一转身，把英明压在墙上，低头恶狠狠地吻住。英明帮他擦泡沫的手没敢放下，就着这么个不怎么舒服的姿势承受着石毅的情绪发泄。背后没被热水冲过的瓷砖墙冷得人哆嗦，他撑了一会儿实在扛不住了，只能把石毅推开，然后往前靠了一下。 你先把头洗完。 水重新被放出来，英明让石毅闭上眼睛给他冲头，泡沫沿着他的手臂往他身上爬，石毅扶在他腰上的手就沿着这些水流一点点地往上攀。带着泡沫润滑过的那种很微妙的感觉，像洗什么东西一样的来回抚摸着。眼睛看不到，所以手上的触感就特别明显。石毅恶劣地噙着笑容，用手指去感受英明的所有反应。尤其是指腹扫过对方胸口的时候，能觉得英明很轻地动了一下。不知道是出于情绪的缘故，还是之前两个人较劲的时间有点长，英明今天反应比平时都要敏感。所以石大公子觉得越摸手感越好，他的手指沿着英明的锁骨往下不断地来回滑走，偶尔打几个圈，所有手下能够感受到的骨骼轮廓都被他描了个遍。单手顺着英明的脖梗弧度一直摸到他的下颌，然后拇指蹭开男人的嘴唇猛地探进去。英明的表情有点扭曲，他一边不爽石毅这种肆意亵玩的态度，一边又强迫自己忍着不要发火，毕竟两个人都是死顶着不退，最后肯定是两败俱伤。明明情绪心情都会因为对方影响，较劲的让对方辛苦来自虐也实在是有点不值当。以一种纵容的态度任由石毅将这场前戏做得越来越过火。等到石毅整个人抱着他的手沿着他后脊线往下一直探的时候，英明终于有点忍不住地哼了一声。